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呢个叫做年初四啊，咁就希望大家都唔好年初四咁嘅样啦。 嗯。 咁就話說咧，大家放假咧，我相信最多最多嘅活動就唔係打麻雀同拜年， 係咩咧？ 而係睇電影台，有線電影台， 又睇翻我台。 無論係電影一台與電影二台，都係周星馳、龍過雞年啊， 仲有《叻咕叻咕新年》。 叻咕叻咕新年台，我諗過咗五年都係 K 寶個 program 都係一樣。 梁詠琪自己都 post 咗，再 post 係話每個新年都見到自己嘛。 咁就仲要見到阿梁詠琪好勁身材嘅嗰 陣時，係啊，唔係嗰時嗰套戲，嗰套戲裏面啊。 咁咧就我最中意睇嘅當然就係呢個《行運一條龍》啦。 嗯， 咁咧就裏邊咧阿吳孟達就講話乜你好似年初四咁嘅樣。 誒，自此呢個年初四樣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大家即係叫做咩啊？成日都會攞嚟做形容噶啦。 係係啦，咁就如果佢有個學術名稱嘅叫做 post holiday symptom 啊， 假後 或者 post vacation symptom， 叫呢個假。假后症候群放假后之后的就我想就跟小学生就星期日的病征是一样的、星期一上学 是、 没做功课、 打工仔星期日那种状况状况 好像是尤其是今次就放了四日嘛、我记得好像以前是初三就完了因为他补回今年初一星期日 初一 初一是所以就初四还放假、所以我估计今晚如果你又没有街去無聊得滯，仍然係喺度坐喺度聽我哋節目嗰啲聽眾咧、就證明你都係好毒噶啦。 不過唔緊要， 係啦，不過唔緊要。 聽日翻工就精神， 同大家捉走啊！就希望大家咧就擺脱呢個年初四症候群啦。 係， 聽日翻工嗰陣時咧就可以咧就見到老細咧就搶先一步埋，恭喜佢， 攞到呢個開工利是。 冇錯， 係啦。咁但係今年好似開工利是嘅市道都唔係好好， 麻麻 啊。係啊，同埋啲利是好似都縮咗水，我覺得 係。啊，有。 係啊， 都。仲縮 嗱，我 你嘅意思開工利是定係一般人嘅利是？ 一般人嘅利是縮咗水 啊？係咩？我未拆喎，我唔知啊。我啲細路收咗好多， 應該即刻讀出嚟啊嘛！ 善長人翁咁樣碌 係啊，好似今日睇呢個表姐你好嘢咁樣啊，叫做佢咪唱卡拉 OK 嗰陣時喺度讀嘅，徐少華五百，咪當咗卡拉 OK 字幕啊嘛佢，咁就喺度唱出嚟啊嘛咁樣，咁就今年新年其實就好平淡，我覺得。你有冇咁感覺咧？放煙花又睇唔到煙花啦， 係，只係睇到霧霾。 平淡咗好多年啦，我自己覺得、 我唔明咧，嗰啲花車遊行仲有咩人去睇嘅咧？其實，即係年年都話國泰贊助， 係啊係啊， 年初一 啊嘛。仲有咧，以前咧，你新年咧就會開住個電視睇下嗰啲賀年 show 咧，即係又係啦。嗱，因為好多人都已經冇睇電視啦。 嗯，係喎，話時話我真係我淨係睇有線電影台咯。 以前咧好多時咧，你嘅新年嘅氣氛係嚟自咧喺個電視啊、電台咧， 即係見到阿姐啊、嘉英哥啊、紅當當啊、黎時峰咁走出嚟， 係咩咩？ 我你都係喎， 係紅當當。 我都是 應節啊，大佬。 喂，你真係應節嘅你兩個， 梗係啦，度過嚟噶。你好似你咁，即係冇辦法講就唔 pro 啦。呢啲咁嘅做法就真 咁啊，係啊，真係一時死 網上俾人批評啊，真係連著件衫都唔夠 pro。你諗下，我哋現場觀眾嗰著件紅色格仔恤衫啦，明 女面紅啊嘛， 真係攞出嚟睇下嗱，我就唔好信啦。 呢啲先 pro 啦。 嗱，你冇睇咩麥玲玲話著紅底褲係冇用嘅。 係啊。 即今年真係完全好平淡，我覺得。 係係。 我之前有一晚咧，係去咗個親戚嗰度，即係拜年嗰啲啦。但係我係拜一個親戚嘅啫。咁但係去到咧，佢竟然係播緊央視嘅春節晚會。 呢個今年春晚都好平淡喎。 唔係，但係佢咁講係真喎。我最近咧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好多香港人。竟然是改去看春晚都不看香港那些 因為啲港星上去的 是吧 是香港是沒有啊 沒 有啊沒有啊只是有另外一個是台灣其實在小巨蛋有個 山寨春晚 但是那個 OK 的因為它是集這個日韓 中台咁樣，有好多嘅啲 artist 去做 show 咁樣，我覺得 OK 啦，好過睇春好過睇中央視春晚。 我哋就係唯有生活喺過去嘅，就係睇翻呢個龍過雞年同埋行雲一條嚟追憶呢個賀歲片啊。 係， 因為曾幾何時九十年代香港仲係有賀歲片呢個 concept 啊。係係係。 而家就冇理由入去睇《西遊記》，見到一個即係任何人扮都得㗎啦，當然，因為孫悟空。 系，咁但系就而家都唔知边个扮。 虽然佢系配音，但系都交得好紧要，我觉得 系啊，配广东话。佢啲 CG 好怪噶嘛， 就似嗰啲即系比上一集都好啲噶啦，我觉得已经，但硬系格格不入嘅，即系冇咗以前嗰种好地道。 家有喜事嗰只 系啦，而家都有重播嘅，不过系呢个好似九七家有喜事， 即系仲有张国荣嗰个， 就比最先嗰个版本又差啲嘅 又。O K， 九七之后嗰个版本仲核突。 哎呀， 即系古天乐嗰个。 我都系。都要睇。 咁你有冇行咩啦？ 張國 榮呢個 花市 夜市乜夜市啊？ 都冇。想去冇。 花市我就有，因為主要我有三個小朋友，咁啊就即係帶佢去咧買嗰啲咩墩墩糖啊，買嗰啲好開心嘅。 維園個花市。 即係買嗰啲咧。 維園嗰度。 維園嗰度啊，嚇！即係咧買嗰啲懷舊食物啊。 係 係。我就另闢呢個渠道，我就要買吉仔。咁以往都喺維園買嘅。所以我就發覺咧，如果你去環頭環尾咧，咁我就揸車去咗筲箕灣買，$30一盤，咁鬼大盤都係$60，係比維園平一半嘅差唔多。即係喺嗰啲北角啊，即係沿住呢個港島咧，一路向東邊行咧，就會喺路邊啊、街市邊啊，有好多呢啲擺吉仔喺度，突擊賣嘢嘅。咁我琴日發現咗，甚至喺呢個北角電車路咧，轉入去春秧街街市嗰度咧。哇！大佬十幾個尼泊爾人喺度開檔，我以為又翻返去加德滿都添。 咁開咩檔咧？ 賣尼泊爾用品咯，嗰啲佛教嗰啲啊，同埋嗰啲珠鏈啊嗰啲咁嘅嘢咯，即係佢哋自己帶嚟嗰啲嘢咯。 OK， 咁你以為淨係呢個通州街同埋呢個朗豪坊有，其實唔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墟市啊，即係遍地開花真係。但係我啲 friend 去過啲墟市就話啲嘢食唔得嘅 喎。我都聽聞過喎，我見到有個朋友喺 Facebook 話嗰個臭豆腐咧。是化學味咯，食落去食完一啖之後已經唔食得啦， 即係嘔得唔夠耐啊嘛， 或者係啲化學嘅調味啊， 即係嗰陣臭味 係啦， 咁啊 假噶， 唔知乜嘢， 係啦， 呢下先恐怖，我真係 好驚啊！ 嗰種臭味唔知邊度嚟，你話佢自己嘔到臭就話啫，但係你話加啲化學味，好似我睇蘋果最近做個測試，佢話揾咗幾條友試一滴香同埋真係豬骨湯底， 結果 六條友話一滴香好飲，五條友話豬骨湯底好飲。其實一滴香勝出喎，真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叫做突擊墟市咧，都有個隱憂，就因為嗰啲去做食物嗰啲人咧，其實佢唔係一個長期喺街邊買嘢食嘅人。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知唔知佢究竟即係依個相遇對佢嚟講已經唔重要啦，即係只係賺嗰幾日嘅錢，用一個最低嘅成本，係嘛？ 但係總算就係呢個魚蛋革命終於開花結果。 點咧？ 起碼 因為今次 搞 警察唔敢再搞啦嘛，無論你而家見到旺角，頭先我都話啦，北角嘅 even 喺電車路喎，成十幾檔尼泊爾人喺度擺地攤喺度賣嘢喎，都冇人理嘅已經。咁我覺得係已經除 不過由警察唔搞之餘咧，亦都即係冇人出嚟搞啦。嗱，我哋咪聽講就話佢哋會搞呢個 光復 佔領維園係嘛？ 光復維園 維園啊嘛， 我覺得係建制嗰張海報係警察自己貼嘅，我覺得。 係咁咪之前 有咁嘅可能性？ 喂，你試下維園咁多人，你光復乜嘢啊？你喺嗌口號都冇人聽到，我話俾你聽，啲人以為你賣嗰啲咁嘅雞仔嗰啲公仔就喺度。 魚蝦蟹啊！ 係啊，你光 主黨賣魚蝦蟹啊！ 我或者以為你喺度賣魚蛋咯， 或者賣蠟燭啊，光復啊， 賣蠟燭。 即係呢個就係攞嚟講，我覺得即係左部咧，其實就係方死。你留意一下由呢個 羅，好似係就係得左部部嘅啫嘛，羅 冠聰遇襲。在機場遇襲一路到呢個所謂光復維園都係嘅，始終左部咧仍然係希望香港係製造一場動亂， 繼續去翻冇人知啊嘅嗰條拉啊。 坦白講，所謂光復維園，我諗真係唔係因為左部報導係冇人知道有光復維園呢個行動嘅。 唔係，甚至我有 poster 啊嘛，冇人知啊， 冇人知 嘅 真係。 佢就係驚你， 可能佢哋貼嘅， 佢就係驚冇人知咧，所以佢要報出嚟咧，希望谷啲人去 咯，係啦， 谷啲人去咁樣。 咁咪證明林鄭唔係好掂咯，我覺得。 點咧？ 即係仲係要 用翻呢個方法咯， 咁即係路線不變咯，真係。 係啦，用翻689舊路啊，即係仲係要挑動嗰啲矛盾啊，揾人上街啊， 吹大港獨啊， 吹大港獨啊，掟磚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就，但係你有冇留意咧？喺呢個過年呢四日最好睇嘅係咩咧？係四個候選人。 即係每一日去 係啦，每一日嗰種公關活動啊。 嗰種嗰張相啊，即係拜見呢個漁農界啊，然後咧， 跟住狹路相逢啊， 狹路相逢咁啊，阿葉柳就咁樣擰一個面咁樣，林鄭就懶想衝埋去嗰、那個，即係揸住妹妹隻手嗰只，即係嗰張相真係 好現所傳嘅嗰啲啊！ 點知又遇著咩咩啊？咩咩咩遇著個攬板凳咁上啦，即係大屁股，而屁股遇著攬板凳， 大鑊過阿 B 嫂同阿邝美云喺 cancer 分撞衫啊！即係嗰種咁嘅表情啊，其實 哇，嗰、那個係啊，嗰啲勉強嘅笑容啊，嗰啲啊。 但係呢、這個你哋有留意啦，呢四日你覺得邊個呢個公關戰咧？呢四條粉腸咧喺呢個嘅叫做黃金檔期啊，呢、這個賀歲片啊，胡官啦、啊、葉劉啦、胡蘇啦，同埋呢個林鄭，邊個贏咧？ 我先講胡官啦、啊。我覺得胡官咧，佢又去馬場啊嘛，去咗馬場， 但好似輸咗。 佢輸咗馬，係啦，佢嗰只馬輸咗馬。 但係佢捧傑志又輸埋， 哎呀， 真係唔係好意頭真 的。嗱，就真係唔好意頭。嗱呢啲咧，其實佢又可能身邊真係冇人幫佢。喂， 可能係阿蕭捧一捧佢可能掂啊，富富得正，燈神加燈神等於明燈。 嗱，跟住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嗱，我會贏嘅，我會贏嘅。嗱呢一樣嘢，我反而覺得咧，阿胡官今次。真係奇差著，你嗰日去馬場嗰度咧，其實你輸面係贏大過贏面噶嘛，我自己覺得。咁於是咧，你哇喺輸咗馬，咪俾人覺得，唉，又跟住你又好似揦翻扎衫，唔得唔緊要嘅，我下一場會贏。下一場嘅意思係佢競選特首嗰場，我估 係。但結果就三連敗喎，真係。 係咯， 熱刺又輸埋1-0。喂，坦白講，今日去捧傑志就高風險嘅，真係。 嗯， 因為傑志就係四隊裏面基本上都不是話最 top 嗰兩隊，係、嘛？入到去決賽都真係好運啊！其實爭啲連泰國聯通聯都贏唔到， 唔係連個場都隨時俾人炒起噶嘛、那個！ 不過我估阿胡官嘅意思本來係咁嘅， 即係點啊？撐本隊球隊， 唔係招數又夠咗啦。佢嘅意思就係啦，好 local， 即係參與翻一啲我哋民間 嘅。我寧願你夜晚黑去通州街篤魚蛋喎。 係啦。 嗱， 咁 有 得贏，呢啲就好啦。呢啲冇輸贏， 冇嘢輸啊嘛， 冇嘢輸啊嘛。 就算臭豆腐難食都好，攬手劈都冇人見到咪輸。 你頭先講傑志同埋去馬會，去馬場係會有贏輸啊嘛。 所以做燈神係有原因嘅，千祈唔好咧係去預測一啲即刻揭曉嘅嘢，最好兩個禮拜之後揭曉，因為咁樣嘅話 空間俾你改口。 第一可以改口，第二兩個禮拜之後啲人唔記得咗你預測啊，其實係。你因為嗱，譬如好簡單，如果你預測胡蘇贏咁啦，假設結果胡蘇喂、預測你話胡蘇輸咁啦，如果最終兩個月之後胡蘇贏咗，啲人又好開心，又唔會怪責燈神，係嘛？但如果胡蘇真係輸咗，你又好威，因為你一早預計咗佢輸啊嘛。 哦，即係聰明嘅講，就應該係答胡蘇輸， 梗係啦，咁、就避免做燈神嘅，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方法。同埋另外一啲好大鑊嘅，即係有台嗰啲評論員咧，幫阿長毛參選嗰陣時候，咪冚世界轟佢嘅。而家到佢自己老細話要參選咧，都唔知點轉啊個態度。 係呢個真係好尷尬。 嗰啲阿慧玲啊，阿則憤啊，阿志深啊嗰啲咧，真係唔知點轉啊個態度。 我就睇咯，我而家就睇佢下個禮拜佢點樣即係講呢件事咯。 成班成日有意， 不過而家咁講，阿大班嘅即係講法咧，就佢仍然係只係諗緊啫，未有行動。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我純粹係八卦或者代表公眾問一問，其實所謂有民主派選委遊說佢嗰啲係邊啲人？從來都冇公佈過喎。而民主黨又唔承認嘅喎，公民黨又冇承認嘅喎。咁其實究竟所謂嗰啲 界別嘅 係啦，請佢出山嗰啲係咩選委咧？ 會唔會係湯家華啊？ 民主思路嗰啲， 嗰啲又唔係民主派選委噃？ 梁振英咯、 係喎，唯一公開叫泛民提名， 叫泛民梁振英講過嘅， 係梁振英啫，其實 梁振英而家已經變咗做泛民嘅選委啦，原來 或者泛民嘅智囊 係啊。 咁係喎， 宣布唔連任， 真係有咗梁振英之後，你睇到 泛黃 民主派先至能夠敗部叫做敗部復活嘅啫喎。你諗冇有梁振英之前，你諗民主黨俾人打到幾緊要？ 所以 而家有咗梁振英之後，大家又團結翻一次啦。所以其實佢先就係民主派嘅幕後嗰個嘅即係 總策劃人， 總策劃人啦。 咁但係你講翻頭先嗰四個候選人咧嗱，第一胡蘇就搶佔咗初一上去呢個講清講楚啦。咁其實佢都講到甩甩咳咳㗎，我覺得 冇辦法，佢講嘢 即係好虛啊。啲民嘅政策性嗰啲嘢好虛。咁就胡蘇有一個問題嘅，我覺得係佢始終甩唔到嗰陣西瓜跑味。咁但係我諗大家就係總之印象好聽下聽下就慣。 即係覺得個口疾就好似係為之真性情啲。係係，你睇下林夕寫喺辯解度咧，今日咧由曲到圓啦，真係。 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嘅啫，當有一個係大家全力去覺得嗰、那個即係嘅 carry 咧，係一個壞人。 哦，咁就要睇咧，叻姑叻姑新年財啦。 啊，咁只要係有一個壞人 就牌品好，係嘛 啊？咁啊，胡鬚咧就即係點樣樣咧，我哋都會覺得，唉，即係可以包容。 嗱，你但你睇下嗱，我覺得 TVB 係奇怪嘅。我哋一路都話上海文廣集團入股 TVB 之後就染紅咗啦、嗯，新聞部就變成由民建聯控制啦咁。但喺講清講楚嗰兩集嗱，初二就到阿奶媽上去啦、嗯。其實佢對奶媽好 harsh 嘅喎。 呢、這個會唔會同個記者有關咧？其實？ 是啦，我就不明白，是啦，是不是真的？ 其实会不会同记者有关？ 讲清讲楚，不是由新闻部控制的时候，就回复回正常的状态呢？ 嗯。 就佢就對奶媽好 hard 喎，全程奶媽都係好 defensive 喎，我覺得係。 嗱，一個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一即係同個記者本身有關，第二就係話其實要對林鄭 hard 咧係合乎嗰 公眾期望， 合乎公眾期望同埋合乎道理，因為點解咧？你 attack 阿薯片嘅位置冇咁多，即係佢冇好似過去咧嗰啲公關災難咁多啊，又有呢、這、一個嗱，唔通你作為記者，你唔問有關中聯辦幫你拉票呢啲問題咩？我冇辦法。 是 啲指定問題嚟噶嘛？咁只係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我問咗之後，我會唔會跟進嗰個問題？ 嗯， 所個差別喺度，唔係在於我問定唔問，係在乎我問完之後， 即係會唔會 corner 死佢啦？ 係啦，會唔會 corner 死佢？ 逼佢埋牆角。 咁而家佢又冇逼死佢喎，又覺得。 有同埋咧，我估亦都要製造翻一個即係一路都好強勢啊嘛，佢反而越強勢就越大鑊啊嘛。於是咧， 即係點啊？挑機上嚟？ 唔係， 即係一代宗師就個個 反而要扮 踢碗啦， 即係要扮弱者啊，要 play 翻一個 underdog 俾人嚼。咁而咧，只不過咧，依個劇本可能已經度好咗啦，就係嗱，記者會嚼你啦， 一個小女人啊， 係啦，咁但係 一個賣萌嘅家庭主婦， 只不過個 execute 得唔好，即係應對得唔好，所以 好夾硬啊！你話即係林鄭同一個賣萌嘅家庭主婦， 喂佢今日 即係中間個差距真係， 佢今日都賣萌嘅喎，真係， 喂 佢自己中意煮餸啊， 佢去見娛樂嗰陣時梗係啦， 唔夠只鍋喎，大佬， 梗係啦，中聯辦只鍋咁大，佢一個人點拎得起啊？而家真係。但你明唔明啊？ 鑊好大啫， 好大鑊，即係點講咧？即係一個六十路走去做美少女一樣嘅啫喎，其實係。 唔係，但係冇噶啦。我覺得林鄭咧，而家佢根本就唔係要討好嗰啲我哋依啲咁嘅人，佢所講呢啲全部係針對佢嘅選民啊嘛，嗰班。基層啊，你睇下佢啲 survey 啦，佢個支持者咧好多都係教育水平低啊，基層嘅一班 年紀偏大咯，係咯，佢同梁振英支持者一樣， 哦， 同民建聯支持者一樣， 民建聯支持者都 喂，咁基本 上佢講嗰啲嘢其實 但唔係嘅喎， 箍呢一班 嗱，如果佢真係箍翻基本盤嘅話，民意裏邊佔40% 嘅啫， 嗯， 四成嘅啫喎，真係，即係話佢一上場，特區政府嘅民望得40%， 係啊， 如果佢要跨過呢條門檻咧，佢一定要攞到啲中間温和民主派嘅喎。即係嗰啲叫做咩咧？又睇明報，又小白領，又公務員，但係又爭王之風嗰啲咯， 係 嗰種咯。如果佢攞唔到嗰種支持者嘅話，佢跨唔過50嘅喎。 嗯， 咁咪死嘅咯喎。其實一上場就低強壓和，其實真 係。而家你講嘅係啱嘅，不過問題就係佢而家咧啲死證咧係好難得嘅。第一，我都話梁振英路線呢一樣嘢你甩唔到。第一， 佢只要講夠膽啦，我覺得、如果我係軍師，你律人嘅話咧，我就會話。公開話我不會委任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 嗯、 一嘢就翻翻曬嚟嘅咯。佢夠膽咁講， 佢夠膽咁講就係，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好多人都相信 有冇人 問林鄭，林鄭做特首之後就真係 唔係嗱， 陳茂波 做問嗰啲問題。 咁我覺得就咁，一係就卜傻瓜，卜最傻嗰個馮偉光 啊。 嗰、那個冇問題啦嘛，嗰、那個 或者吳克儉得唔得？ 吳克儉， 吳克儉就一定冇啦。 但係佢唔係良粉。 而家最驚你所講嘅就係、是、對最多人一驚就係嗰個財政司司長嗰個位置。 嗱，如果係 管個， 如果係深刻良粉，即、就、係、是、最深嘅良粉，但係又可以 get rid of 嘅，我話翻來覆去幫阿林鄭諗足一日，得馮偉光一個嘅啫。 嗯 嗯， 就公開片馮偉光。呢、這個人是累到呢個梁振英嘅民望暴跌嘅罪魁禍首。我上任之後第一個要、啊。不用的人就是馮偉光嗱，咁、起碼攞翻十點民望，我覺得 收不收貨咧？嗱，我問一下啦，如果你話用誒， 即係斬殺馮偉光嚟提高民望， 你收不收貨先？嗱，我話佢有幾個死證嚟嘅，有幾個死證。頭先話梁振英路線，你真係要咧，要切割咧，你如果真係要做咧，就係、是、一定要指出梁振英。 主政的時候做錯了啲乜嘢？ 第二個我都可以犧牲嘅咧，今日已經係咩咧？就係叫做律政司閂門玩乜乜啊？係就已經表態就係話。嗱，佢好講到好隱晦啦。佢話未知道選舉結果之前，我已經有決定去啦。即係話佢唔做啦，係咪啊？呢個好清楚噶啦，其實咁咪就攞佢嚟開刀咯。 袁國強， 但係問題而家人哋已經講咗我 佢真係玩咩完咯喎？佢 係啊，唔係而家你揾阿袁國強開刀就反而咧，我又會車人哋都話咗唔做啦。 佢冇講話唔做嘛，佢仲隱隱晦晦咁啊嘛。 佢話做咗決定啫， 佢做咗決定啫， 決定可以話係 佢個決定可以留低啦， 係啦。 嗱咁所以我就話 之前佢好似有意思係講係唔做喎， 唔係佢放啲料出嚟又話條腸有事啊嗰啲咁嘢啫，但係佢冇話決定嘅。 但係據說啊，佢 咁你揾阿袁， 佢好似少林足球嘅大師兄咁，秒秒鐘幾千萬上落㗎，佢做大狀嗰陣時候。 你度嗰啲橋咧，就一定要中嗱第二個死佢死證嚟嘅，好難掹嘅就叫中聯辦啊嘛。你頭先度嗰啲橋咧，係一定又要中聯辦肯博取俾佢話，呢兩條友即係馮偉光啊好，或者陳茂波，馮偉光啊啲人根本就唔入流啦呢條友。我講陳茂波好或者袁國強呢兩條友， 喂第三個可以斬殺嘅，仲有一個， 仲有邊個 咧？叫做張志剛。 啊！依、這個可以， 係啊，第三個可以斬殺 嘅。呢、這個可以。 咁如果佢唔斬殺啲彭人嘅話咧，佢冇辦法撇清嗰個同六八九嘅關係。 係你點賣萌都冇用啊！真係。 就算你真係自己落鍋去煮呢個新鮮雞，嗱、這、呢個都係錯嘅話。 係新鮮雞煲湯。 政府係推行緊中央屠宰用冰鮮雞取代新鮮雞嘅。 係啊。唔係呢個又係㗎， 所以冇人去發佢圍啦。其實係因為佢話中意新鮮雞，呢個係違反政府嘅政策㗎。其實 我所以話佢 話唔中意冰鮮雞添。 係啊， 佢兩樣嘢都係㗎，包括俾500蚊塞500蚊俾嗰個 內地專業乞丐。 我唔理佢係咪內地啦嚇，我就撇開內地就係話咧，你用。俾錢乞衣呢樣嘢咧，亦都係某個程度上，因為你係官員啊，你曾經係官員，而家競逐一個特首啊，呢、這個同呢個所謂嘅香港嘅法例係違背嘅。當然加埋，如果係南來乞丐， 佢冇票㗎嘛？個乞衣有乞丐功能組別咩？如果中聯辦想設嗰漁農界嗰60席，不如設30席俾乞丐功能組別， 仲啱啲喎，可能個代表性仲高啲喎。 因為同樣都係乞衣。成班都係乞衣，你睇到嗰班漁農界，我嗰日睇到真係。呢啲咁嘅拜票行為， 我有啲 真係唔應該去嘅。 你侮辱乞衣， 真係啊！頂你嗰個林鄭仲要出嚟講，我好中意係香港嘅鮮花好重要啊！ 係啊，香港嘅菜啊， 農產品好重要啊，菜好重要。人哋問緊佢會唔會檢討嗰60席？ 係咯、 啊，你話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界都30席， 嗯， 頂你嗰班乞衣有60席， 係啊。 佔咗 乜葉柳都話要檢討喎， 係啊 ，even 連葉柳都好過佢喎，葉柳個政綱都話要檢討喎。 而且仲有啊，嗰六十席咧，唔單止係講緊咧，佢所代表嗰個嘅即係 population 咧，係 out of proportion 之餘咧，就係依六十席當中好多已經不是從事漁農業，有啲 呢個就自相矛盾。你知唔知啊？優質漁業基金推出嚟就係俾佢哋轉業嘅，轉業嘅意思即係唔係漁民啦，係 啊， 喂大佬喺南丫島俾人去路旅行去釣魚。我同你都可以搞嘅，嗰啲根本就唔係漁民，叫觀光漁業， 嗯、 即係個魚排順 啦， 喺度釣魚嗰啲。 我都去過啦，觀光漁業。 係啊，嗰啲叫觀光漁業，捉咩魚啫？ 應該係觀光業、旅遊業。 係旅遊業， 旅遊業 應該係屬於旅遊業界 係 啊。 係啦。 所以你諗下，佢連六十席佢都唔敢講話檢討，出嚟仲要咁樣吹噓呢個漁農業對香港貢獻，又話鮮花好重要。 係啊， 我敢寫包單，呢個人冇買過一日花，因為佢根本上佢 花都唔係香港種。 其實佢交嘅原因唔係公關問題，我覺得，而係佢除咗工作以外係冇生活嘅呢個。 係乜都唔識㗎，生活經驗係零㗎。 係啦，你見到嗰啲專業乞丐大佬，我哋日日喺牛頭角出嚟。嗰條隧道 一眼就認得 眼 牀到， 佢拉嗰個搖係假噶啦，係用喇叭播出嚟噶啦，已經係嗰只腳爛曬都係假噶啦， 只腳係屈埋嘅，好多係其實唔係斷腳嘅， 我知屈咗嘛，係啊， 可以識得跑嘅嗰啲， 同埋即係基本上係一個除我諗家庭生活都係假嘅。 嗯， 佢上載嗰張即係 selfie 嗰張相咧，都唔知係喺邊度揾翻出嚟嘅，係為咗競選先至。 喂，你依張相認能唔能夠令你咧聯想到另一張相就係六八九嗰陣時候咧、 哦，都喺英國， 有啊，英國嗰度咪 人質事件噶嘛，張報紙 啊，要啊， 好似馮偉光策劃 嘅 都係。 要啊，齊恩換鞋嗰個張 啊。咁其實咧嗱，依條友咧，而家蘇花咧參選特首之後嗰啲公關災難，全部都令到人咧聯想到六八九。 唔係，其實唔係公關災難，我覺得係佢個人本身嘅。character 嘅問題、 嗯， 公關只係最表面嗰陣、 嗯。 你諗下一個36年嘅政務官， 在 office 多過在家嘅，老公曾經遠走英倫。 嗯 嗯， 你諗下喺咁嘅情況底下，佢會有一個正常嘅家庭生活，佢會係一個家庭主婦，佢會係一個對人有 care 嘅人咩？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關鍵咯，就係喺社交媒體年代嘅競選咧，係一個 true man show 嚟， 嗯 嗯， 即係真人 show 嚟。 嗯， 但係戲係假，但係你個裏邊嗰啲餡要真。 係， 如果唔係就好容易等於689捐6000元事件一樣。被人翻查到出嚟， 唔係，所以咧又唔係你嘅嘢，唔該咧，即係其實講真啦，好似阿世良你所講得啱嘅，你唔好 你唔好假扮啊！ 即係你舉例，公關嘅角度應該用翻佢嘅料去點樣去發大佢， 喂，唔緊要㗎， 唔 係 去作一啲冇嘅料啊嘛。 你如果係一個工作狂，喺生活上面有好多不足夠嘅地方，唔緊要， 你 唔好假，你認 係啦。 唉，因為我過去擺曬喺工作嗰度， 嗯， 甚至如果因此而令到你。飾演媽媽的角色是有所即係欠缺的虧欠嘅， 佢會好多職業， 你認咯， 好多職業女性會支持佢。 係啦，冇錯啦，虧欠，喂，呢、這個你 主餸大佬打死我都 不信，你 信 唔信 啊？煮俾邊個咧？喂， 煮俾邊個 食咧？係咯，冚家都喺外國嘅， 邊有時間煮飯啫？你唔好講埋曬啲咁嘅咁 夜晚九點鐘都唔走嗰啲人嚟，咁你係人都知道踢得爆噶嘛？啲嘢其實， 即係所以佢講呢啲嘢咧，有兩個問題。第一，我哋頭先講啦，佢所謂嘅中意食活雞咧，就已經違反政府政策。 嗯， 呢、這個又係好戇居嘅， 同埋活雞煲湯都已經唔係好 make sense 啦。通常都 第二你咧 雞就攞嚟蒸嘅，煲湯係老雞啊， 或者攞個殼嚟煲嘅咧，係啦， 呢個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嘅。即係你仲講講啲根本唔屬於你嘅嘢咧，於是咪假咯？ 嗯， 你假到咧，而家就等俾人哋講你就係話。你話睇唔到中聯辦有依個所謂 冇證據睇唔到， 冇證據睇唔到中聯辦係幫佢拉票，嗱呢啲咪又係假到出雜嘅説話 咯？呢咪梁振英講嗰啲咯，係咯， 我睇 唔 到， 記得係啦，我冇講， 一你一定睇到，只不過我哋睇唔到，我哋睇唔到嘅意思係我睇唔到中聯辦係 冇斷正啫， 係啊，冇斷正， 拎個電話好似警訊咁樣，一邊就田北辰又影埋佢咁樣，然後 zoom 埋佢嚇。好，等我一陣間支持阿林鄭月娥先，多謝你張小明咁樣。 係啊， 咁樣先就係證據喎。 係啊，喂，但係你睇唔睇到依個黑社會大佬落 order 叫人斬人啊？你都睇唔到啊嘛。 劉進圖到而家都破唔到案啦。 冇啦，呢啲嘢好多你都睇唔到。 黎智英都破唔到案啦。 係 啊，刀手坐監啊，全部都。 不過老實咁講啦，我又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又真係有啲即叫做咧係唏噓嘅，有一個咁嘅。特首競選人公擘大眼睛講大話，但竟然有啲知情者又唔肯出嚟講嘢。 有啊，田北辰啊， 田北辰， 我封咗田北辰做呢個今年嘅 得一個田北辰 mascot 啊， 仲有嘅。仲有另外一件事咧，阿林鄭喺廿幾個嘅傳媒高層面前講過有關呢、這、一個，即係話如果選到阿胡蘇貞嘅時候，就逼咗中央咧就要唔任命佢啦。嗱呢啲嘢，喂，點解你二十幾個高層裡面冇一個出嚟肯做證咧？ 嗱，嗰啲咪契弟咯，我話俾你聽啦。第一就佢唔係驚林鄭，林鄭係狐假虎威嘅，佢 驚 後邊 嗰 個 熟西華。 第二就係如果佢大家都買大勢，如果佢做咗。到時有料不放給我那就怎麼辦呢、吹風會不遇我那就怎麼辦呢所以我就說這些背後呢就是整個一國兩制的將綱、林鄭的競選、大家不要看他個人戇居居那些東西其實那些東西反而不重要我覺得會過去、真正一國兩制的政治就是一個將綱、這個將綱裡面任何一個正常的人跌了下去呢當他有所求的時候呢他必然就會變成一個沒了主見冇咗自己睇法，謹小慎微，成日動節得咎，驚人打小報告，就係跌咗落一個咁樣嘅宮廷嗰度嘛。咁喺呢個將綱裏邊，你諗下，一個36年嘅政務官，喺彭定康年代崛起嘅政務官，佢點會將張曉明放在眼內心嗰、那個？內心嗰度。但係正正就因為佢係要呢班咁樣嘅黑衣拉票，幫佢拉啲黑衣票，所以正正就係要。揸頸就命，你諗下佢真係晚晚翻去啊，攞個公仔出嚟，攞支針喺度篤啊！我估真係整個嗰啲烏毒嘅公仔出嚟篤啊！真係。 唔係你事實上覺得啱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咧，你睇到梁振英咧，你佢都連自己的角色都唔清楚咧，就係咩咧？嗱，講用梁振英再講林鄭，你知唔知道香港特首喺中國嗰個級別裡面係屬於副總理級嘅？ 佢係高級過呢一個嘅呢個中聯辦主任嘅、嗯， 中聯辦主任連候補中委都唔係。 係啊、嗯，所以你要知道喂，點解阿董建華做完特首之後會升做國家領導人呢？因為香港特首嘅級別係遠高於咩直轄市嗰啲誒書記啊、市長啊呢啲嘢，佢係副總理級嚟嘅。而六八九就將佢拉咗落去咧，就差唔多將中聯辦係佢嘅阿頭。 佢變咗東莞市長， 係啦， 係啊。 根本香港特首個級別喺中共嘅架構當中係好高級嘅， 但係冇底氣啊嘛， 就冇底氣咯。 林鄭呢啲更加冇底氣。做到呢個位係要靠嗰班後邊嗰班咁嘅人，嗰班直轄市。 嗱，你就講啱啦。嗱，你睇到而家林鄭咧，其實佢比起六八九初六八九嗰個嗰屆裏面 更惡劣。 仲惡劣而家嘅情況，啊嗯、你而家講下林鄭憑乜嘢本事可以令到任志剛成班友仔圍喺佢身邊？你話入去又憑乜嘢？你嗰陣時做呢個政府工，你都知道、嗯、林鄭由嗰個所謂社會福利處處長升上嚟嘅時候，其實好多人而家係所謂企喺佢身邊叫做佢嘅助選啊助選聯嗰班全部係 senior 過佢嘅、嗯，全部點會睇得起佢啫？即等於好似阿葉劉， 葉劉係 當佢係妹妹一樣。今時今日，你諗下任志剛嗰陣時候，我哋話係咩級別嘅人數啊？佢嗰陣時係叫做我哋叫做金融管理局總裁，嚇、嗯啊、一個好高級嘅位置，佢點會幫你助選？ 嗱，我覺得呢、這個好簡單嘅啫，呢、這個叫做西瓜煨大便，你都唔好話睇得太高呢啲咁嘅人。他哋都是有一種接近權力的亢奮。 他哋是因為中聯辦咯。 當佢冇咗權力， 唔係因為你林鄭， 他就好失落噶。當他有權力嗰陣時咧，就好簡單。哇！張主任打電話俾我，他以往是金管局總裁嗰陣時候呼風喚雨啦，黃岐山都打電話俾他啦，嗰陣時北京市長。嗯嗯、但是而家他離開了政府咁耐，其實你一人一走茶就涼。呢、嗯、啲舊電池出翻曬嚟咧。即係 no doubt 係會支持林鄭，我覺得，包括嗰啲咩馬時亨啊嗰啲，一定會即係笑口噬噬咁樣，即係成個曾志偉咁樣，好似係表哥嚟嘅。 O K， 係啊，係表哥， 係啊，就衝去呢個奶林鄭都唔出奇。但係問題就係呢啲人有冇用咧？我成日都問。嗱，年初七係大 show 嚟㗎啦，佢就會出盡㗎啦，我覺得。嗱，你出 粒巨星 分享會 咩？粒粒巨星啊，粒粒老鼠屎啊，真啊！ 即 係你整幾件鄭耀堂呢啲咁嘅人喺度，係咪？嗱，你一定會有陳永琪呢啲咁嘅人喺度，你可以 say no 咩？你個競選辦就係一個利益集團，同當年嘅唐英年競選辦一模一樣， 即 係 中聯辦嘅某個分部咁樣。而家 你諗下，你叫走陳志思，佢有能力叫走陳志思咩？梗係唔係靠佢啦？ 梗係唔係靠佢啦？ 梗係靠後邊啦。係，係嘛？咁跟住就我話俾你聽，仲肯定會篤埋嗰啲狄志遠入去啦。 係， 係嘛？跟住而家就張國軍入埋去啦，競選辦啦。嗯，好啦，眾星拱月，問題就係你拱住你嗰啲人係咪香港市民認可或者有公信力嘅人？呢、這個先係最緊要。 嗯， 我估任志剛係唔會站台，佢只會俾個名佢做顧問。 嗯。 咩政策顧問啊嗰啲咁嘅嘢。不過好多人咧有一個錯誤嘅期望。成日都以為林鄭政綱一出就可以 KO 呢個胡蘇，我覺得佢個政綱一出先大鑊。你諗下，你連後邊嗰六十個乞衣你都唔敢得罪，你嘅政綱可以寫啲乜嘢？你一定會 out of proportion 話支持香港漁業發展， 加泵 加大呢個優質漁業基金俾人申請。咁好啦，當你民望高咧，就冇人攞個放大鏡去睇呢啲咁嘅嘢。但係當你民望一低咧，大家就開始就睇啦，睇下有幾多呢啲政治酬庸嘅嘢， 係分赃啊！ 再比對起當年梁振英，我話俾你聽，我敢寫包單，佢呢個政綱一定會更衰過梁振英。 所以我 因為全部都是政治酬庸嘅、嗯。 我想講都係話，即係其實咧，林鄭咧喺個 seniority 咧，其實老實咁講，真係唔係咁 senior。佢身邊裏面而家有咁多，好似你睇到，哇，好似好多人物去，即係大人物去啊，群星拱月咁樣呢，其實啲人唔係真係睇。 其實佢係一個 係因為你中聯辦 一個叫做天魔嘅手袋黨，即係喺淘寶天魔裏面出嚟嘅手袋黨嚟嘅，淘寶啊，佢係即係山寨手袋黨，佢學阿 陳太 Anson 著聖 John 牌子，呢個人從來都唔著呢個牌子嘅，佢只係好似陳婉嫻咁樣著寶藍色同埋啡色嘅套裝。仲要是上身是西裝，下身是褲， 金絲眼鏡啊， 係啦，係呢種叫做工聯會大媽咁嘅形象嘅。而家就著盛裝， 又穿珠鏈又穿旗袍，基本上整個形象就是模仿這個 Anson Chan 而已。以往的人看不明白，他們不知道，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歷過 Anson Chan 是什麼形象，余宗儀那些。但如果我們這些碌了這麼多年，一望就知道他是即係有人教佢用呢條橋啦，其實係、 所以佢冇辦法㗎。如果佢真係成為咗香港特首， 但係留意一下，真正嘅首袋黨嗰啲去咗胡蘇嗰度。 嗯，係係係， 李淑儀啊嗰啲。 係 啊，係就係去咗胡蘇嗰度㗎，係。 咁如果你即係嗱，林鄭上咗台之後咧，佢要還嘅嗰筆數咧，即係好似一條債仔咁樣，我哋話佢而家借大咗。他要還那樣東西呢， 就是碌卡去旅行那些僆仔一樣，現在不 是。重要不是他借，其實是後面那個中聯辦西環借。 西環幫他借。 他要幫忙，通常都是這樣的，就是等於姑爺仔怎樣滾啲僆妹去卡拉 OK 做雞一樣的。 嗯。 給張附屬卡你任你碌。碌到這麼上下就是要還的。 是啊。如果 exactly 是這樣。 現在任你碌啊，你要60個提名給你,600個提名都給你。你拿提名越多，我就說這個人沒有政治智慧。 嗯。 提名只可以不可以超過200，第一這個會令到香港人反感，那就真是陰點啦、如果你提名600的話、因為暗票變成明票制嘛，到時第二你這樣如果你拿不回、What if 你投票拿不回你的提名票呢、是吧？所以我就話呢個蠢到不得了嘅呢個 我覺得一定會出現一樣嘢，因為而家嗰啲突然間話佢競選辦啊，或者提名佢嗰啲就係其實未有最後嘅信息。咁而家哇，中聯辦吹到咁，咪挨住過去先咯。 即係唐營當年嗰個情況咯。 到突然間最尾有指令嘅時候，突然間轉態， 跟住就大家就排住隊去麒麟山莊面聖咯，喺、深圳。跟住而家唔知統戰部長係邊個，好似令計劃拉咗啦嘛，而家 令計劃拉咗。 我知佢係統戰部長嚟噶嘛，係。而家係邊個都唔知道，真係 都唔知道。真 的 不知 道，而家真的每天都要打電話問一問今日邊個官， 今日 喺唔喺度啊？ 邊個揸旗啊？ 今日北京市長係邊個啊？ 而家劉雲山又話已經唔又被拉落嚟。 喂，而家一陣間講嗰個咩趙建華啊，其實係同阿曾慶紅有關噶。 曾慶紅個仔啊嘛， 同埋賈慶林有關嘅，係 啊，所以夾佢翻去一陣間先講。但我就話即係打電話問一問今日統戰部長係邊個。 Exactly， 你講得啱啊！即係而家你要問中共咧邊個管呢啲事咧，你真係要打個電話。 一個唔夠應該。 你想當然佢係嗰個位置。 打電話俾程翔都可能假嘅，都唔知啊佢都。 一佢可能喺嗰個位置，但已經唔管呢件事。第二，佢可能已經唔喺嗰個位置， 或者 令計劃倒台之前仲係出嚟見緊， 係啊， 做緊統戰部長嘅角色㗎，好恐怖㗎，真係。跟住晏晝就雙規啦，我話俾你聽。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即係都唔知道究竟邊一個人係揸緊旗嘅，其實而家呢個情況。所以我就話林鄭嗰個情況咧，佢自己講過佢嘅憂慮 啊， 但係佢 call 唔停我覺得，因為官員就好簡單，我係要落實張德江的指令，我有咁多票挖咁多票俾你，其實冇所謂嘅對佢哋嚟講。咁佢交咗單之後，林鄭就陷入一個萬劫不復嘅地步。 嗱，依個咧就係你講出嗰個嘅其中一面啦。我覺得咧，佢哋嗰面咧，佢嘅諗法係咩咧？佢哋嗰面嘅諗法咧就係話，佢希望咧以嗰個超多嘅提名票造成一種嘅叫做假象。然後令到咧啲人唔敢轉，即係話，咦，唔係喎，好嘢！你話西瓜烏大邊啊嘛，然後跟住個個都覺得一定係佢啦，佢係王啦，於是投票嘅時候咧都投俾佢。 但 係佢哋希望係咁樣。 但投票之前就會有真嘅信息㗎啦嘛，而家未有， 一定會，一定會。投票之前 係啊， 係啊，因為當時劉延東即係統戰部長啦，喺上一屆落去麒麟山莊吹雞，一樣有風流出嚟㗎，跟住咪排住隊上去面聖，跟住咪刮走曬唐營啲票嚟咯。嗱，都刮唔曬，但係刮走大部分啦，都剩翻200幾票。 今次如果真係有呢件情呢、這個情況發生咧，就好大機會刮曬。點解咧？上一屆咧，因為嗰啲唐營嘅人咧，佢哋真係唔中意梁振英嘅，係真係唔中意梁振英嘅，特別係啲大媽撒，你都講到出名啦。你講啦，嗰個煙仔可。 他話佢做生意都咁， 都香港人包曬，即係佢係好代表大媽撒對佢嘅睇法嚟嘅。咁而家大今屆咧就係話，喂，林鄭同胡蘇爭，真係講真，冇乜人真係覺得林鄭係必然之選嚟嘅喎，即係大特別係大媽撒嗰邊。 真係林鄭嘅 fans 啊嘛。 啊，咁而嗰班嘅左派咧，所謂我哋成日都話咯，佢係奴才嚟噶嘛。 同埋林鄭喺左派係一個 odd man 嚟嘅。佢從來都唔係阿689嗰種關係。689係80年代由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嗰個年代，已經同佢哋建立關係嘅啦。林鄭。你想都想到一個自認好打得的人，他怎會將那班建制派的蛋散放在眼內、你不要說 佢連曾蔭權都唔放在眼內，因為佢下邊嗰啲中聯辦同埋建制派嗰啲彈殺，係嘛？佢今日同李慧瓊稱兄道弟嗰個係假面嚟噶嘛？其實 是平日佢正常嗰個樣就係嗰個西口西面嗰個樣啊嘛。 係啊，嗰、那個先至係佢嚟噶嘛。咁佢諗下，佢心目中就其實而家就係靠緊呢班友去過啲關。 嗯， 我可以咁講。而呢班友就安居在嘅地方係咩咧？佢睇唔通嗰樣嘢，佢以為糧粉好乜粉好。幫佢過咗呢關有派財，我話俾你聽啊！我敢寫包單，如果佢過咗呢一關，而佢民望低嘅話，第一個送六百九入去坐監嗰個就係佢。 嗯， 你諗下。 嗯， 如果佢民望低而能夠坐到呢個位，佢點樣可以提升佢民望咧？梗係唔係頭先嗰啲咁嘅斬殺嗰啲咁樣嘅馮偉光啊嗰啲咁嘅人啦、 啊？冇用啊，斬嗰啲。 咁啊，佢要斬殺個最勁嗰、那個。 梗係一出春卡嚟嘅嗰個真係一春嘅話就贏啦，但係佢而家唔可以打噶嘛呢一排，係咪？佢一定係坐咗個位先可以打噶嘛。咁、所以我就話而家嗰啲乜粉蜜粉走去黐埋去咧，諗住咧扮奶粉咧，然後咧諗住可以分一杯羹咧嗰啲咧，到頭來其實佢做嘅嘢同梁振英冇分別，佢、會將所有人掟曬俾巴士底， 巴士底 咪張震遠咯。林粉強啊，劉夢紅仲未出嚟啦，仲未出嚟啦，係啊， 上海仔啊嗰啲， 上海仔啊嗰啲咯，其實佢會做翻同樣嘅嘢嘅，其實呢個先至係成個醬缸裏邊，我覺得最恐怖嘅地方嚟嘅，就係佢會將一個人變成一個鬼，即係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你入咗去嗰種嘅權謀、嗰種權術、嗰種陰人，你睇到佢將全民退保。將佢射去俾阿胡蘇射波，係任何人都睇到嘅。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啲小人嘅行為。如果佢唔喺個醬缸裏邊，我相信林鄭唔係一個咁嘅人嚟嘅。但係問題就係，當佢入咗呢種咁樣嘅中式嘅，即係點燈式嘅咁樣嘅選舉裏邊咧，佢就係咧變成一個，即係佢嘅性格裏邊嘅陰暗面就會走曬出嚟。 同埋我 呢個先恐怖。 同埋我覺得有少少佢同梁振英嘅分別就係，梁振英都仲有少少嘅主見，而佢真係自己陰險，自己度啲橋出嚟。而家林鄭市是一個全面的傀儡，總之就係話、我要做呢個位置，你幫我搞掂佢。 嗱，佢問題佢射波俾阿胡蘇呢下又好奇怪，我覺得係人，即係喺政府做過嘅人都知道，政府嘅經濟顧問佢唔係代表緊財政司嘅，雖然名義上佢係 under 財政司，但係佢當你睇呢個 project 嗰陣時候，佢係 as 一個經濟顧問嘅角色 ，analyst 嘅角色，去分析俾你聽，做一個所謂嘅。即係精算嘅分析，究竟嗰盤數係得唔得？ 我哋叫 project manager 咧，就係林鄭啊嘛，你係個 project manager 嚟噶嘛。 只不過就係財政司下邊嘅經濟顧問就 scan 咗過嚟呢個 project， 你等於 就喺呢個 project 裏邊幫佢睇盤數啫嘛。跟住佢就夾 硬扭曲到成為嗰盤數係曾俊華話唔得，所以咧先至 drop。嗱，呢個好兇好陰險，我覺得係人都知道當日佢點樣攻擊周永新。點樣去 direct 嗰個顧問公司去做一個佢想要嘅顧問報告？ 做完出嚟 記憶猶新，所有福利界嘅人口珠不伐。然後佢以為嗰啲嘢抹咗佢，跟住將個波射俾胡蘇，話係胡蘇財政上唔可行。計呢條數，所以否決咗全民退保。 嗱，你講啦，就係話其實根本咧嗰個經濟顧問咧就只不過按住你呢個 project manager 咧俾佢嘅要求。又跟住可能你俾佢要求，其中一樣嘢就係喺財務上面，你係想點樣做？於是佢就幫你計數啦。 我甚至可以話俾你聽，呢、這個經濟顧問 Helen Chan 其實就係 under 阿林鄭嘅 direction， 俾一啲假設同 parameter， 係 咯， 由佢去 run 嗰個數字出嚟。是林鄭 direct 佢做一盤數出嚟，嗰盤數係 not sustainable 的。呢個咧基本上咧， 即係你諗下幾陰險，你諗下。 任何做過 project management 咧都會知道㗎啦。點會由嗰、那個佢一定會攞？首先攞你一啲嘅指示，攞你一啲所謂 parameter， 係啊， 由我先可以做到我嘅功能。 因為佢所有精算計佢都要有個假設㗎嘛。 係 第二，其實咧，就算咧，我都話抹開呢一樣嘢。唔講，你林鄭喺成個呢個 project 裏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你揾咗周永生一個即係基本上呢方面嘅專家，然後跟住佢做出嚟嗰個嘅結論同唔啱你聽，然後跟住你捉佢，你喐佢喐佢話係咩啊？話佢唔識得呢個 專業啊，我哋快啊，係啊， 呢、這個好過分。 喂，這個真係好過分，好過分的一個行為。第二。你除了 discredit 一個即係你本來是你揾佢嘅人，專家人哋花了成年幾嘅時間，將佢成副心力擺咗落去， 然後跟住咧，你揾咗個顧問公司，個顧問公司其實亦都係因為你俾個 parameter， 我交咗個報告俾你，又跟住唔啱你心意喎， 又唔啱又鬧，又話 要改喎， 要 con 要誒量，可以 你依兩件事，你真係反映出林鄭嗰個嘅性格係幾咁即係專橫。 我覺得唔係專橫， 幾咁唔尊重 程序。其實佢係 integrity 有問題。 啊，個 integrity 有問題。 個 integrity 有問題，即係呢個同一個所謂嘅強勢領導係兩樣嘢。 嗯， 強勢領導是什麼呢？他是 direct 到你出來的 outcome 跟他要求的一樣，是全程監督你，然後做出來的事跟他一樣。他不是的，他是根本監督不到，找又找錯人，然後中間出了事就賴人，其實是 integrity 的問題嘛。 你知道有些人說他為什麼起初找周永生呢？是因為周永生在不知90年代曾經反對過 全民退步。90年代反對 那時候曾經，已經那時候是彭定康時代。 不是的，很多 彭定康時代 很多老人都不是港獨的，突然轉到港獨了 即是他一心想呢，以為呢周永生呢是屬於那種比較保守啊那種的人，怎知他今時今日說今天 的情況又跟那時候不同啦，今日嘅事嘅真係實在好多老人問題啊，有嗰個所謂嘅 人口老化 出生率人口老化問題嘛。 但係都好蠢嘅，你正路你一定會同阿周永生冇話。 係咯，你同佢傾下你咩立場先，大佬。 你話俾你聽，嗱，我就咁樣咁嘅諗住 end game。 係， 你想點睇先？ 係， 如果唔埋單嘅就唔好制啦。 係啦， 一定係咁噶。 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咪隨便揾間嗰啲accounting firm 咯，咩惠月啊嗰啲接開政府 project 嗰啲咪得咯，嗰啲冇所謂噶，你俾乜佢做乜 㗎？ 係啊，嗰啲而家。即係最近橫州嗰啲都係咁噶 ，Arab 啊定唔知乜鬼嘢嗰間， 我知你講咩， 係啊，都係嗰啲嚟噶， 俾個 brief 佢， 係啊，你要佢俾乜就俾乜噶啦，中間你咪自己又攞啲嘢咯，其實，咁所以你就唔會揾一個知名度好高嘅學者嘅，其實， 仲會， 喂，佢唔會咁容易俾你碌卡噶，坦白講，因為佢都要出嚟 work 噶嘛，佢有一大排門生喺度噶嘛，你要佢今時今日，其實我覺得林鄭獨在咩咧？佢係本來係借周永生，嗰個喺社福界 嗰個 大佬，嗰個地位去壓場。嗱，你諗下，周永生都話唔得咯， 係啦， 咁你咪收皮咯，班友係嘛？就係咁啊嘛。 唔知佢話得，哎呀，真 係。但係問題就係咁啊，學者去到就嚟退休咧，都會突然激進 啊嘛。真 係 膽自大啊，真係。學者到無求， 學到無求膽自大啊，真係。即係老人突然間變港獨都係有原因噶嘛。即係同埋佢即係真係無所求嗰陣時候，佢就真係會咩噶啦嘛，即係會激進噶啦嘛。正路你咪揾嗰啲咩雷鼎明啊，黃於智 嗰啲好容易啊， 嗰啲佢砌曬條數俾你睇得啦。嗰啲揾開食噶嘛，用呢啲方法咪用呢啲方法。 叫佢做乜咪做乜咯，嗰啲就。 所以我就話呢個即係叫做初一到初四呢個大決戰咧，呢四日裏邊咧。我覺得就係胡蘇係領先嘅，第二就反而林阿葉劉，我覺得 嗱胡蘇咧，陣我哋睇下第二節講啦。而家因為 休息一陣先， 我哋胡蘇咧陣會講下嗰首《Sound of Silence》， 無聲勝有聲。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